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33集。走了走了一，轩辕凛握紧了拳头，盯着程欢移不开眼睛。太医擦了擦额头的汗， 无碍了，只是还要多休息，饮食上千万注意，不可饮冷水生水，便是夏日里也不好碰水。 轩辕凛记得仔细，忽然又反应过来，自己往后不可能再与程欢相处了。皇子已经出生了，贤王答应他会说服陈荣入宫，他心愿达成，不该再和程欢有什么牵扯。他吐了口气，心里竟然没觉得多期待。手忽然被人碰了一下，他一怔，侧头看过去，是程欢醒了。他似乎有些懵，眼神没什么神采，隔了几息才迟钝地眨了眨眼睛，眼神清澈起来。 皇上。 他忽然坐了起来，抬手揉了揉眼睛，愣愣地盯着轩辕凛看。隔了几息伸出手来摸摸轩辕凛的脸，等察觉到那是温热的皮肤的时候，他瞳孔猛地一缩，手像是被烫着了似的缩了回去。 你活的啊？ 轩辕凛的拳头不自觉地握得更紧了些，他挥了挥手，众人连忙退了出去。轩辕凛这才看着他，朕不是不信你，只是陆维安两朝重臣，朕不好动他的女儿。陈欢呆了呆，才反应过来他是在和自己解释。他其实应该高兴的，但却没能笑出来，只木呆呆地点了点头。 文贵人的那个孩子才是皇长子吧？ 他忽然说起这个，轩辕凛不由愣了愣。那是双生子，皇子被害死了，只剩了公主，被你救了下来。 哦， 程欢点了点头，偷偷瞄了轩辕凛一眼，心里竟然还觉得很难过，他有点不想看见他。 那奴才去换衣局了。 他从床榻上爬起来，闷着头往外头跑。轩辕凛弹了弹手指，一把将他抓了回来。 你为什么会中冷凝草的毒？ 太极殿不可能有这种东西。说起这个，程欢又后怕起来。 是苏桃逼着小晴儿给文贵人喝的，我有点饿，就自己喝了。 轩辕凛显然没想到会是这么个情况，被他说的懵了一下，然后一股怒火就从胸口直窜头顶。 程欢，你这脑袋是长得好看的吗？明知道不对劲，为什么还要喝？ 程欢被他凶了也不觉得害怕，反而撇撇嘴， 我要是不喝，文贵人就得喝，那你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孩子了。 轩辕凛被他噎得没能说出话来。程欢摸了他的手一下，慢慢掰开他的手指头，忽然又抬头看着他。 皇上，你看上回下药那事儿，是不是就扯平了？ 轩辕凛没开口，程欢咧开嘴笑了。 你不说话就当是默认了。 他小跑着走了，没再回头看轩辕凛。外头狼雀还守着门，他没想到程欢出来的这么快，很有些意外。 你这就好了，刚才眼看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，这一会儿的功夫就能活蹦乱跳了，还真是个神人。 狼雀对程欢可算是刮目相看，程欢却蔫哒哒的不想理他，闷着头往前走，狼雀追上来。 你干嘛去啊？ 程欢觉得他年纪轻轻就健忘，很有些可怜，便提醒了他一句。 换衣局啊，都下旨了，你不是说我要是不去会被打死吗？ 狼雀，他 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吗？但是陈欢难得主动遵从圣旨，狼却还是松了口气的。事实上，他刚才看见皇帝亲自带着太医过来的时候，还以为这次的圣旨白下了。到了浣衣局门口，陈欢摆摆手，示意狼却不用跟进去了。大摇大摆的样子，不像是来服刑，倒像是哪家不知天高地厚的纨绔子。狼却看着哭笑不得，还是找了掌事太监来说话，让他多照顾着陈欢，不要让人欺负了他。掌事太监连连答应，殷勤地说不会怠慢。然而三天后，张进忠来这里领人的时候，看见陈欢正在刷马桶，身上臭烘烘的，白皙的皮肤上都是搬马桶的时候磨出来的红痕，看着有些触目惊心。尤其是他胳膊上的伤，显然从进了这里就没再照料过，已经出现了炎症，却只用脏兮兮的布条随便裹了裹。张金忠心疼的不行，找了掌事太监来狠狠地骂了一顿，青着脸让他也去刷马桶，一个月不许旁人替他。陈欢洗了洗手，看见张进忠有些惊喜。 你来看我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御书房里藏了。 张进忠一巴掌捂在他嘴上， 你给我闭嘴，就那么点家当，见着人就说，不知道还以为你是攒了金山银山，你给我出去点。 陈欢有些生气，鼓起脸来瞪着张进忠。张进忠嫌他这一身的味儿， 快洗洗，跟我去谢恩，皇上宽赦你了。 宽赦？ 陈欢挠了挠头，有点不可思议， 不是说不动御品吗？怎么宽赦我了？ 张进忠看了他一眼，隐晦地叹了口气， 元嫔昨天晚上诞下双生子，皇上龙心大悦，大赦天下。 陈欢呆了呆， 皇上真厉害。 说起这个，张进忠脸色一黑， 你知道什么？玉嫔皇上调养了大半年才缓过来，你看看你做的孽。 陈欢不由一愣，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张进忠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原来不是轩辕岭厉害，而是玉嫔下的药有问题。他就说嘛，皇上中了药意识不清，怎么还连着换人，感情是这药这么邪乎。张进忠见他呆着不动，连忙拽了他一把， 你也别生气了，说到底你也这不过是刷了几天马桶，比以前的鞭子板子差远了，皇上心里还是信你的，你可不要因为这个再闹。 以往张进忠提这些，陈欢总要反驳，可他这次竟然没开口。张进忠有些意外地看过来，陈欢伸了个懒腰，对张进忠的反应有些无奈。 我啥也没说，你怎么还不满意？不就是皇上不容易吗？我知道。 明明这话说得很懂事儿，可张进忠却怎么看怎么觉得古怪。他抬手捏住陈欢的耳朵， 你可给我吸了不该有的心思吧，皇上借着静养的名头把玉嫔禁足在明月轩了，这辈子都出不来了。 陈欢连忙打断他的话， 我知道我知道，和我没关系，不就是为了给陈荣腾位置吗？我又不傻，这种事情怎么会往我自己身上带啊？ 张进忠愣了愣，他只是想说帝王无情，即便有着杀子之仇，可玉嫔还是好好的活着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和江山社稷相比。世上有几个先帝，又有几个先皇后，要不起的东西还是趁早躲远些，免得万劫不复。可陈欢竟然想得这么偏，连陈荣都牵扯上来了，让张进忠颇有些哭笑不得，却也没多做解释。若是这样想能让陈欢早些死心，那便这么误会着吧。张进忠带着他回了自己的屋子，命人烧了热水来。 程欢一连洗了三遍才觉得身上干净，照着镜子给自己梳头。张晋忠送来了衣裳给他穿，只是寻常的内饰衣裳，程欢现在没有品阶，只能算是最底层的小黄门。但他长得好，即便穿着灰扑扑的衣裳也仍旧很扎眼，走在路上一眼就能被人看见，只是他自己不觉得，只顾着看着周围的风景。明明才去了换衣局几天，可这宫里看起来竟然处处都不一样了。他正晃晃悠悠地走，冷不丁瞧见陈荣从对面走过来，脸上还带着冷笑，看见程欢笔直地走了过来。你还真是命大，现在还没死。程欢本能地要和他对着来，抬着下巴斜睨着他。 我比你命大多了，你有空管我，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，来了宫里不知道什么样呢。 陈荣脸色阴郁，最近轩辕镜一直在游说他入宫，被喜欢的人往另一个人怀里推的感觉实在是太难过了，他也就越发看程欢不顺眼。他冷冷一笑， 哼，我进了宫再如何也不会是个奴才，不过你说我若是提个条件，你不死我不来，皇上会不会答应啊？ 程欢僵住了，他想起轩辕里那日赶自己去太极殿的时候说的话，心里一颤，忍不住想哆嗦。陈荣已经嗤了一声抬脚走了，程欢在原地待了几息，直到后面张晋忠追上来揪着他的耳朵拉着他去找轩辕里谢恩，他才回过神来。 哎，疼疼疼疼疼，松手松手，我自己走啊。老头，你下手这么狠啊。 张晋忠气得拍了他一巴掌，又虎着脸瞪他。 等会儿见了皇上，不许再这么没大没小。 一提起轩辕里，程欢就泄了气。他抬手抓了抓头发，想起陈荣刚才的挑衅，越发越觉得他那句话应该不是为了吓自己的，说不定他已经这么和轩辕凛说了，那他会……程欢冷不丁一哆嗦，脚步迈不动了。然而大明宫已经到了，狼雀见他来凑过来招呼了一声，上下打量着他，看起来没什么变化，出来得够快的。程欢心烦意乱的不想理他，就闭着嘴装哑巴。张晋忠进去通禀了一声，很快出来喊他。程欢抬脚走进去，远远看见轩辕里，心口就是一疼，有些喘不上气来，却还是垂下头磕头请安。轩辕里喊了声起，看着他许久没动弹，气氛一时静谧下来。程欢忍了忍，还是没忍住抬头去看他。男人看起来更威严冷肃，就这么坐着看人的时候都有些唬人。程欢以往不怕他这样的视线，现在却下意识地垂下了头，不敢再看了。这几日你受苦了，回去歇着吧。轩辕凛终于开口了，却是赶程欢走的。程欢贪婪地看着他，忽然站了起来，朝着轩辕凛走了过去。 皇上。 他慢慢地开口，伸手去碰轩辕凛的腰带。 奴才刚才遇见陈荣，他说答应入宫了。 轩辕凛一顿，抬手握住了程欢的手，程欢整个人都靠了过来。 皇上，我教你点东西吧，你的花样太少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